进山的路上，河流里的黑影给任小素带来的危机感，以及莫名其妙消失不见的鱼肉鱼骨、人类尸体，还有实验体人面虫，这其中有些诡异的存在，恐怕连超凡者都对付不了。但最让任小素担心的是，进山里那火山口中生存的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圣山里会不会也有？自打净山被熔岩毁掉之后，任小素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在担心那玩意儿会不会从火山口里钻出来，可后来一点动静都没有，以至于任小素都快把那生物给忘了。可那种超现实的生物怎么能真的忘却呢？如果圣山里也有那样的怪物，恐怕所有进入圣山的人都会有麻烦吧。任小素他们三个人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原本有人提议开车前往圣山外围，结果被程宇给否决了。程宇是个谨慎的人，他宁愿徒步在山野里走上100多公里，也不愿意开车走大路。毕竟圣山是人家火种公司的主场，谨慎一点才能活得长久。这时程宇回头喊大忽悠： 你这向导为什么老是在队伍后面嘀嘀咕咕的？走前面带路啊，接下来怎么走？ 大忽悠一边答应一边小跑着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我这普通人呐，跟不上你们这些高手的速度呀，这腿脚又不利索，落在后边不是很正常的吗？你身上带地图了吧？我把咱们前进的路线给你画一下啊。 程宇想了想，便让助手取来一张地图。大忽悠接过地图，一边画一边说道： 咱们要抵达圣山的外围，还得再翻过3座大山才行。这今天晚上啊，我们能抵达方山的山脚，2天后抵达五寨山，这7天之后再抵达神池山，在这神池山的山腰上，我们就能眺望到圣山山脉的轮廓了。 程宇有点不满意： 怎么100多公里的路需要走7天这么久？ 大忽悠一边画地图一边满嘴忽悠： 我这不是腿脚不方便吗？要是你们嫌我慢，抬着我走也行啊。或者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把地图画好了，干脆你们自己去得了啊。 程宇都给气笑了： 抬着你走，你怎么不上天呢？给我老老实实在队伍里待着，7天就7天。 当天晚上抵达方山山脚的时候，大忽悠就偷偷给任小素和杨小锦说道： 这有些事情啊，我没给他们说，这些年我每年都会来看一看这圣山外围，结果我发现呢，那变异的植物范围是在慢慢的扩大，所以过了五寨山，我们就得小心警惕起来，以免阴沟里翻船呐。 任小素忽然想到，以后倒是可以让周莹雪来这边转转呀，她不是有收集变异植物的能力吗？这里可是最佳收集地点呢。讲到这里，任小素避开大忽悠，低声问杨小姐： 你的能力有什么缺陷吗？提前互相沟通一下，跟别人打起来也好知根知底。就比如我复刻徐贤楚的影子老许，如果被人击中眉心就会消散，复刻王松阳的蒸汽列车，所受伤害会全部以疼痛的方式反馈自身。 所有超凡者的能力都有自身的缺陷，例如吐泡泡的张宝根，如果口干就吐不出来了。能力因精神意志而诞生，但并不代表它会十全十美，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一般情况下，超凡者绝对不会告诉别人自己能力的缺陷，但任小素和杨小锦之间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我这能力的缺陷大概就是狙击枪只能单发射击，每射击一次都需要重新装填子弹上膛，射速限制了能力的发挥，总会有种力气使不出来的感觉。 任小素听了这话有些愕然。之前战斗中，杨小锦的射击频率极高，例如在洛城，例如在李氏壁垒，单发狙击都有那么高的射击频率，那如果是连发呢？等等，自己的黑刀与黑狙都是两把，但老许用狙击枪根本没有准度，还不如抱一挺重机枪冲锋来的高效呢。那自己的黑狙能不能给杨小锦用？要知道黑狙的优点可就太多了，有效射程更远，不需要额外装备消焰器，也不需要手动换子弹，还有一颗黑弹，任小素直到现在都没敢用过。就在所有人还在搭建帐篷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任小素就撇下大忽悠，带着杨小锦往深山里走去。负责整个团队的程宇皱起眉头来，这才第一天就有人单独行动了，小情侣也太耐不住寂寞了吧。年轻的时候怎么能只图享乐呢？这是正该奋斗的时候啊。不过程宇转念一想，这两个 C 级杀手不一定能从圣山里出来，而且这两个人看起来也不像是超凡者，再怎么奋斗能取得的成就也很有限。程宇把注意力收了回来，他要留神的是那些疑似财团的高手，防止对方反水。不过程宇最终还是喊来了助手， 你身手最好，跟着那两个人看看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助手点头道， 好的，我办事你放心。 此时任小素和杨小锦已经来到另一座山腰上，确定不会被人看到后，任小素说道， 我自己的能力可以聚现出狙击枪来，给你试试。 杨小锦摇摇头， 不要，给我了你用什么？ 我这聚现的是两把，其中一把我自己还没法用。 任小素解释道，不得不说的是，当初选择复刻许仙楚的能力实在是太明智了。影子不仅是任小素的最大助理之一，而且他与宫殿的联动导致任小素每一次解锁武器都是双份，这让任小素有种占便宜的感觉。说话间，任小素已经从收纳空间里拿出了黑狙来，杨小锦接到怀中新奇地打量着， 你的能力怎么这么奇怪，跟百宝箱似的，花样层出不穷，这把黑狙有什么特点？ 有效射程在2600米以上，换弹不需要手动，可选的子弹种类也很多，还不用额外装消焰器，我管它叫黑狙。 不用装消焰器就能没有枪火，这叫黑狙还挺形象的，很适合打黑枪用，很好。 杨小锦听着任小素给他介绍黑狙，说到换弹不需要手动和可以自动消焰，让他格外感兴趣。然而就在杨小锦接过任小素那杆额外的黑狙时，久违的宫殿忽然说话了， 检测到黑狙与目标能力契合，是否赠予？ 任小素愣了一下，首先他很高兴宫殿终于又说话了，其次宫殿今天额外的贴心，竟然可以直接把黑狙赠送给杨小锦。不过任小素立马警惕了起来，要知道这抠搜的宫殿以往连开辟一点收纳空间都是死要钱的模样，如今能有这么大方？任小素在脑海中问道， 有什么代价？ 代价为宿主接受为期七天的惩罚，惩罚随机。 惩罚随机是又想闹什么幺蛾子吗？你直接告诉我惩罚不行吗？ 眼瞅着七天之后才会进入圣山，大概是宫殿也不想他真的出事，所以惩罚期限也刚刚好是七天，所以这个结果不是不能接受。可不知道惩罚是什么，就让任小素有点忐忑，鬼知道这宫殿想干什么呀。看着杨小锦捧着黑狙爱不释手的样子，任小素咬咬牙， 赠予。 却见杨小锦忽然皱起眉头来，他原本的能力竟然不受控制地具现出来，而且变成了虚影，慢慢的那狙击的虚影与黑狙合二为一，宫殿竟是直接将黑狙变成了杨小锦的能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任小素也愣住了，之前许贤楚炫耀黑锅的时候就在想，那口黑锅恐怕是自己无意中给的，因为自己老是让人家背黑锅，所以宫殿就补偿了一口黑锅。但当时任小素并不是很确定啊，毕竟全世界也没谁能给别人增加超凡能力的吧。而现在任小素终于确定，那口黑锅肯定是他给的了。早先任小素就觉得宫殿很神奇，比这世界上的大多数超凡者的能力都要神奇。别人都只有一两种能力，迄今为止最厉害的也就是一个人拥有两种能力。可任小素不一样，他现在拥有的能力多到他自己都觉得不正常。复刻别人能力并且增强，任小素自己想想都觉得很可怕。当然，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向所有人隐瞒能力的原因。这复刻的能力被人知道了，会很危险。现在，他又发现自己可以赠予别人能力。能够赠予超凡者能力，就像是一种神明的恩赐一样，仿佛他天生的阶层就比别人更高一些似的。而且，李深潭说无法催眠他，在洛城一战的时候，有超凡者想书写他的命运却遭到反噬，好像很多超凡者面对他都会像是踢到铁板一样。别的超凡者例如洛心雨开启暗影之门，一天最多也就开启十多次，而任小素就像精神力永远不会枯竭似的，可以随便开。王从阳的蒸汽列车只有四节，他却有十六节，王从阳要知道这事儿，怕是得气死。这一切的一切都仿佛在告诉任小素，你不是一般人。可颜六元的能力分明可以影响任小素啊，难道颜六元和他是同一阶层的？任小素有些疑惑。然而来不及多想，惩罚已经随之而来。这时程宇派出的助手已经慢慢接近任小素和杨小锦了，他也没敢贸然靠近，万一任小素和杨小锦深藏不露，他靠近过去岂不是非常危险？他就在另一座山腰上掏出望远镜，遥遥地朝对面看去，然而他当时就愣住了，然后转身回到了营地。程宇见助手回来了，便好奇道，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了吗？ 那助手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看是看到了，可太诡异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程宇皱起眉头， 怎么，很邪门吗？ 对，太邪门了，他们两个人竟然在山腰上跳皮筋。 他想过助手可能会看到对方亲热的场面，或者是两人密谋计划的场面，很多可能性他都猜到了，但他万万没想到对方偷偷跑出营地竟然是跳皮筋去了。程宇想象那个画面感觉有点辣眼睛。当任小素和杨小锦黑着脸从外面返回营地的时候，总觉得程宇看他们的眼神有点奇怪。任小素和杨小锦两人回到营地之后，都坐在大忽悠弄好的篝火前默默无语。大忽悠想跟两人说点什么来着，结果发现两人脸色不好，就专心做饭了。突然杨小锦低声问道， 你这跳皮筋的技能也是从我身上复刻走的吧？ 任小素默然点头， 啊，我抽取技能有随机性，自己也不确定会抽到什么。 那你还从我这里复刻过什么技能？ 其他的就没有了。 杨小锦好像松了口气似的。结果任小素马上接了一句话， 不过我知道你还有唱儿歌这样的技能。 话音刚落，杨小锦嘴角抽动了一下，他是真没想到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竟然就这么被任小素给发现了。 但我还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要跳皮筋儿？ 任小素看着面前的篝火麻木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任小素以为这个宫殿所谓的惩罚大概是需要帮助什么人或者救谁谁谁， 以前宫殿任务不都这样吗？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赠与完成的那一刻，宫殿会让他跟杨小姐跳皮筋，如果未完成就会扣除一点力量敏捷属性。属性这玩意儿太重要了，可以说老许现在能这么厉害的原因就是属性在支撑的。于是任小素和杨小锦就跳了半个小时的皮筋，而且还是任小素跳，杨小锦和另一棵树当两边的柱子。当然这也是成语助手最不理解的地方，就算是跳皮筋也应该是女孩去跳吧，怎么他还看到是男的在跳啊？成语助手的偷窥盯梢当然逃不过任小素和杨小锦的反侦查，所以这就更让任小素郁闷了。在杨小锦面前丢点脸也就算了，竟然还丢脸丢到外人面前。眼瞅着惩罚任务还要持续七天时间，任小素都不确定这宫殿还要闹多少幺蛾子出来。当然今天也不全都是坏事，起码杨小锦的能力再次进阶。任小素已经非常期待杨小锦未来的火力支援了，毕竟以前单发不能连射都那么猛，现在岂不是更加生猛了？七天之后就要进入圣山，大家实力有所提升确实是好事。任小素对一旁的大忽悠问道， 我们离开这会儿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 没啥特殊情况，除了成语的助手跟着你们出去了一趟，其他人都老老实实的在营地里。不过我发现啊，八点位置那个年轻人还有九点位置的年轻女性恐怕是认识的，虽然他们假装不认识，但是这彼此之间有过眼神交流，两个人可能同属一家财团。 任小素用余光看去，那个年轻人和女人赫然是自己觉得可能是超凡者的其中两人。大忽悠继续说道， 不过跟这么多人一起去圣山那种地方，有人协作是很正常的，毕竟得有信任的人轮流守夜才行，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里总共31人，其中很有可能存在着五六组势力，真正的独行侠不多。 在营地休息这段时间，大忽悠一直在观察所有人，而其他人也在相互观察。不过让大忽悠松口气的是，大家好像都对他这个向导不太感兴趣，注意力主要是放在程宇和其他几人身上。而任小素和杨小锦也没在这些人的重点观察范围内。这时程宇起身对大家说道， 虽然我们还没到圣山，但这里也未必是绝对安全的，所以晚上理应有人守夜。各位，我打算将大家分成两组，一组守前半夜，一组守后半夜，如何？ 这本是个很正常的要求，结果竟然没一个相应，大家都只是很平静地看着程宇。事实上，这队伍里那些协同而来的人，早就商量好了各自的守夜顺序，这时候程宇再一安排，很有可能打乱他们原本的计划，所以大家都不想接受程宇的安排。程宇等了10多秒，最终也只有两个人回应他，其他人反而各自忙手头的事情，甚至看都不看程宇一眼了。大忽悠小声对任小素说道， 这回应程宇的人可能就是程宇提前安排混在队伍里的安京寺人员，负责策应他的。 杨小锦点点头。大忽悠看着眼下这尴尬气氛继续说道， 安京寺想要把人都送进圣山里去恶心火种，哼，其实啊也没那么容易。 正说着，大忽悠愕然看到任小素竟然起身走到了营地中间。程宇看向任小素问道， 怎么有事吗？ 看大家都挺心不在焉的，我给大家表演个才艺。阿门阿谦有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一颗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任小素，大忽悠和杨小姐当场都惊呆了。这不是说守夜的事吗？怎么还唱起来了？唱完儿歌，任小素便面无表情地回到杨小姐身边坐下。杨小姐低声问道： 所以唱儿歌的技能你也复刻了？ 没有。 大忽悠在一旁试图缓解气氛。 少帅的歌声那是十分悦耳呀。 行了，别吹了。 任小素都快崩溃了，这宫殿到底要一天惩罚他多少次？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当这段行程里，大家都在根据别人的行为来判断对方的实力、性格。在座的各位，没几个人是真正的菜鸟，论侦查判断能力都是一流的。但大家忽然发现，他们看不懂任小素，怎么看都看不懂。不过，这突发事件倒是给程宇解了围。刚刚气氛极度尴尬，刚好让他略过守夜这个话题。这时，营地里那个被大忽悠重点注意的年轻人笑道： 既然大家要一起进入圣山，将来还会面临与火种公司的战斗，不如都来说说自己擅长什么吧，也好分配一下各自能做的事情。 说完，他第一个看的竟是任小素。年轻人笑道： 你最擅长什么呢？ 任小素没好气道： 唱儿歌。 任小素已经破罐子破摔了，他已经预见在未来的六天半时间里，一定还会有非常多的幺蛾子出现。所以当那位年轻人问道大家最擅长的事情时，他索性就说了唱儿歌。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任小素作为第一个回答，主要是想试探一下任小素，之后就是想看看其他人怎么回答，好对队伍里其他人有个深入了解。可是问题到任小素这里就断了，后面的根本就问不下去。年轻人有点尴尬地问大忽悠擅长什么，有任小素开了头说唱儿歌，大忽悠就跟在后面说他擅长捏橡皮泥。如果不是照顾大家正准备吃晚饭，他还可以说擅长抠脚。这问题也算是不了了之了。程宇坐回到自己的篝火那边，随着摇曳的篝火看向任小素。他有些疑惑，这少年到底是装傻充愣，还是真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程宇能肯定的是，任小素不傻，毕竟傻子没法成为 C 级杀手啊。他和钟颖雪那种直升 A 级再进入安京寺的流程不一样，他程宇可是踏踏实实做任务，一点一点升起来的。他很清楚，一个傻子就算侥幸捡到了手机，也不可能从 D 升到 C。不过想到助手说任小素他们下午出去跳皮筋的事情，程宇的判断又有了一些不确定。原本程宇想在今晚对所有人进行一个排查来着，现在也不了了之了。任小素这边为了缓解尴尬气氛，就独自出去抓了两只大兔子回来烤着吃。他一开这个抓野味的头，营地里好多人都出去抓猎物了。出去的人太多，也分不清到底谁是去抓猎物，谁是借机会出去跟同伴密谋什么。任小素把肥硕的兔子挂在树枝上，一边抹蜂蜜一边对杨小姐说道： 笑吧，不用憋着。 杨小姐抿嘴： 还挺好听的。 旁边大忽悠说道： 我知道了，少帅你一定是想混淆这些人的视线，让他们看不清你的虚实，所以才会突然装疯卖傻的，对吧？啊， 装狗蛋呀。任小素黑着脸把挂着兔子的树枝递到了大忽悠手里： 我想静静。 当天晚上，大忽悠商量说自己要守夜，自己精力还不错，能守得住，结果任小素不同意。后来大忽悠说跟任小素轮流，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杨小锦就不用守夜了，毕竟女孩子嘛，出门在外本就该受到照顾。 结果杨小锦也不同意了。在他看来，身处一个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应该尽自己那份力，这时候没什么男性女性，有的只是队友同伴。后来折中了一下，今天是任小素和大忽悠一人守半夜，明天则是任小素和杨小锦一人守半夜，大后天则是杨小锦和大忽悠放哨，轮流来。这样一来，三个小团体当中始终有一个人是当天精力最充沛的，好应对突发事件。晚上任小素守前半夜的时候还注意观察了一下，果然如大忽悠所说，这些看似独行的高手们就像是早就有分工一样，各自都有守夜的人。白天的时候，任小素还心想这里面会不会有些真正的独行杀手，结果这会儿发现一个都没有啊。之前任小素还担心，虽然安京寺分好几路进圣山，可这些人加起来也未必能对火种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吧，可现在看来，这些财团恐怕针对001号实验体的事情上心了。长生吗？任小素从来没有想过长生这样的事情，总感觉对某些人来说，活太久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如果猫不快乐，那么猫有九条命也是一种悲哀。任小素并不觉得那些身居高位者手里握着权力会多么幸福。今晚任小素守前半夜，这一次他守在杨小锦帐篷前面，杨小锦依然把手枪放在随手可拿的地方，只是他的呼吸更加均匀，睡得也更加踏实了。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熟睡的杨小锦，这个姑娘也是因为以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才会戒备心那么重吧。如果对照杨小锦现在与以前的状态来看，其实他连洛心雨都没办法完全信任，毕竟当初在静山里洛心雨就在他旁边，可那时候任小素分明观察到这姑娘从没真的睡踏实过。就在此时，之前问任小素最擅长什么的年轻人起身往山野里走去，可能是去上厕所了。本来任小素没把这事放心上，可宫殿的一句话突然改变了任小素的表情。任小素面色铁青下来，端坐在帐篷门口等年轻人。十多分钟后回到营地，任小素抬头问道，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是不是你要手伤了？ 神经病吧。 年轻人恼羞成怒， 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没娘手伤过吗？ 任小素感慨，看这反应竟然还真被自己说中了，可他真的不想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啊，是宫殿让他问的。而且这次任务之后，宫殿忽然又补充说道， 因三次完美完成惩罚任务，所以开启支线剧情，若七天内每个任务的完成程度都是完美级，即可获得新的技能奖励。 任小素当场就愣住了，连那个年轻人后面说了什么都没有听到。所以今天三次惩罚任务自己全都是完美完成之后就开启了新支线，还有新的技能可拿。提到新技能这种事情，任小素可就太激动了。要知道宫殿给的东西，就算是土豆射手这种粮食作物，在关键时刻都能派上用场。任小素是个很务实的人，只要能有新技能，丢点脸怕什么。就在此时，任小素听到身后山野里有什么东西踩踏腐叶的声响，可是当他回头的时候却什么都没看见。任小素数了一下营地里的人数，明明所有人都在这里了，那刚才的声响是谁传出来的？他回忆起静山里的遭遇，那时候他们也遇到过很多诡异的事情。这营地外的响动不光惊动了任小素，很多正在睡觉的人也忽然睁开了眼睛。这里的人似乎每一个都不简单。杨小锦低声问道， 有滴血。 任小素摇摇头， 你放心睡，有我在不会有事的。 他也不再是静山里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了。营地里许多人都从帐篷里钻了出来， 起身查看发生了什么。程宇看向守夜的任小素，因为任小素距离刚才发出声响的地方最近，所以他便直接问道， 刚刚有什么发现没？是咱们营地的人吗？ 任小素解释道， 不是，队伍里所有人都在营地，我听起来像是脚步声，但很轻盈，如果真是有人靠近的话，那得是个孩子吧。 程宇身旁的助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大半夜的荒郊野岭，哪来的小孩子呀？ 我就是做个比喻。 任小素环顾所有人，发现大家都眉头紧锁，比较担心的样子，他忽然说道， 看你们这么紧张，不如我表演个才艺。 不用谢谢，晚安。 程宇转身就回了帐篷，与其在这里疑神疑鬼地听任小素表演才艺，那还不如回去睡觉。任小素惋惜地咂巴咂巴嘴，这次并不是宫殿发布任务，而是他自己的热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毕竟想要在这七天完成完美级惩罚任务，那自己就要用一副新的精神面貌去面对这些惩罚，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出击，一切为了新的技能。这时大忽悠也睡醒，凑到任小素身边去了。 确认刚才那声响是脚步声吗？ 刚刚大忽悠还胆子特别大的去山野里溜达了一圈，结果一个脚印都没发现，这就很奇怪了。就算对方脚步再轻盈，总得留下点痕迹吧。 确定，是有节奏的靠近。你之前也说过，那圣山的变异范围在不断扩大，说不定我们现在已经接近那个范围了，而且里面有什么东西跑出来也很正常。总之，小心无大错。 行，你去睡吧，该我守夜了。 有事随时喊我。 这会儿大家似乎未免自己出现意外，连厕所都不去上了，好几个人打算硬生生憋到天亮来着。虽然大家都是杀过人见过血的高手，但面对圣山这样诡异的存在，终究还是心里存了一丝畏惧。大忽悠这边坐在篝火旁边思考问题，还留意着风吹草动，可直到天色微亮都没再有什么异常。然后大忽悠接看到任小素轻手轻脚地钻出帐篷，他刚打算跟任小素打招呼，却见任小素竖起食指放在嘴上， 嘘。 大忽悠打起精神来，他也不确定要干什么。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大忽悠看着任小素悄无声息地拿出一把手枪来，还默默地给弹夹里压上子弹。少帅，这是要对谁动手了吗？想到这里，大忽悠身上的肌肉一下子紧绷起来，准备随时策应任小素。他也不管任小素为什么要突然动手，反正自己人打谁，自己跟着去打就完事儿了，没什么道理好讲的。下一刻，任小素突然对天空开了三枪，然后大喊， 起床了，天亮了。 等等，少帅，你平时就这么叫人起床的？这是个什么思路啊？ 别说大忽悠，就连被任小素惊醒的程宇脑子也是懵懵的。他看着任小素笑眯眯的表情，心想，你是不是有病？而任小素则在脑海中问宫殿， 这次叫所有人起床的任务完成程度是什么？ 成功叫醒17人，完成度为完美级。 能说说那个新技能是干什么用的吗？ 无权限回答。 大概说说是哪个方向的技能也不行吗？ 任小素不乐意了，可宫殿没有再理会他。这时程宇黑着脸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现在才早上6点钟。 任小素弯腰鞠躬， 对不起，看错时间了。 程宇有一口槽突然被憋着吐不出来，心口憋得有些发堵。任小素再次鞠躬， 下次不会了。 说完他就回帐篷睡觉去了。可是他能睡着，其他人却睡不着了。连杨小锦都没好气地钻出帐篷，不过他也没责怪任小素，因为他猜到任小素这大概是因为将黑驹赠予了自己，然后需要接受某种惩罚。具体的事情任小素并没有给他说，但任小素发神经的时间刚好是自己接受黑驹的时候，所以他明白这应该就是自己接受了黑驹的代价吧。程宇有点无奈，自己这是做了什么孽呀？当初安京寺安排他带另外一队的，可他觉得这一队进入圣山时间最晚，所以专门挑选了这一队，可结果一点都不美好。早上八点的时候，任小素精神奕奕地钻出帐篷，当他出帐篷的时候，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任小素笑道， 你们看起来有点憔悴啊。 程宇心说，你这不废话吗？本来大半夜的，大家就被莫名其妙的动静给吵醒了，还没睡熟呢，又被你开枪吓醒，这要是能精神才有鬼了。他也不再搭理任小素，而是转头问大忽悠， 接下来怎么走？ 朝东北方向前进，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到了五寨山地界了。 你当初为什么一个人来这儿？ 因为大家说圣山里面的东西值钱呢，能找到奇花异草都可以卖出高价。哎，这黑市里就有收奇花异草的人，给的价钱老高了。 程宇这才不再追问什么。那黑市里收奇花异草的人都是财团眼线，平常人要那些奇花异草也没什么用，只有财团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用来研究。程宇看了一眼手机，对其他人说道， 出发吧，所有人都提高警惕，走五寨山神池山这条线的只有我们这一队人马，如果出现意外了，连可以呼叫的增援都没有。 说着程宇起身朝东北方向走去，身后还时不时伴随着任小素的歌声。起初任小素唱歌还没人搭理他，可那歌声太魔性了，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儿歌，搞得队伍里其他人走着走着也不由自主地哼了起来。看着远处的五寨山，程宇内心忽然有点惆怅，明明是很紧张的气氛，夜里还有不明生物靠近营地，结果这一路上怎么有种载歌载舞出来春游的感觉了，自己到底是干嘛来了呀？为了避免被火种公司发现，大忽悠指的路是最偏僻也最不好走的地方。队伍里一开始还有人不满地指责大忽悠， 你到底有没有来过圣山外围啊？我怎么感觉你也不认路呢？ 那你们可以让我走啊，我只管把你们带到圣山外围就好了，你管我带的那条路呢？而且我这走的是最安全的路，你们都是高手，有些还是超凡者，如果遇到火种公司，你们大可以直接跑掉嘛，但我怎么跑啊？我可不想撞见他们。 起初程宇对这个非常硬气的向导也有些不满，可当他发现这一路上还真没遇到火种的劫杀，这才开始认可大忽悠这位向导。而任小素和杨小锦当下的人设就是 C 级杀手，普通人，所以在翻山越岭过程中俩人还得和大忽悠一起装出很疲惫的模样，毕竟这条路走起来就算是有些超凡者也有点费劲，更何况他们是普通人。队伍里一些人看着任小素累个半死，心中暗笑起来，甚至有人希望他能够掉队才好。最希望任小素掉队的肯定就是程宇了，他看着任小素气喘吁吁快要走不动的样子，于是说道， 要不你们两个返程吧，这里本就不该是 C 级杀手来的地方，你看别的 C 级杀手谁会跑这儿来找死呢？在场的就你们两个是 C 级吧。 结果这时候早先问任小素最擅长什么的年轻人举手笑道， 我也是 C 级。 程宇有点不高兴地瞥了那个年轻人一眼，只见那年轻人翻山越岭，根本连大气都不喘的，肯定是超凡者无疑了。你一个超凡者过来凑什么热闹？把这俩人劝退了，还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吗？程宇无视了那个年轻人的话，而是继续劝退任小素。 我们的行程这才刚刚开始，六天之后进入圣山，恐怕更是危险重重。你也别觉得我说话难听，这确实是为了你好。现在你还能勉强跟上队伍，若是到了圣山你突然掉队，到时候你在那个危险环境里该怎么存活？ 眼瞅着任小素突然陷入了沉思的模样，程宇内心一喜，他真的是受够了这货的儿歌，若是能把这个货劝退，那简直是这次行动里的天大喜事。这一上午任小素给他唱的脑瓜子嗡嗡直响。程宇语重心长道， 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你体力…… 我没事，其实我也有超凡能力的。 程宇愣了一下， 你也是超凡者？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超凡者，但只要别人给我唱儿歌，我就能立刻恢复体力。 任小素内心冷笑， 哼，竟然还想劝退我，那好，不装了，我摊牌了，我也是超凡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程宇都无语了， 在这骗谁呢？而且谁闲着没事给你唱儿歌？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任小素腾的一下站直了身子，气儿也不喘了，噔噔噔的爬山爬出去老远，把程宇都给看懵了。他寻思着，难怪这货要他们有搭档呀，合着不光自己唱儿歌，还得让别人给你唱，你俩这搭档简直绝了呀。不过程宇也在心中暗想，这货恐怕本来就是个超凡者吧，之前也都是装出来的。也是，哪有几个真的 C 级会闲着没事来这里送死，所以任小素本身就是超凡者的这个概率很大。可谁家超凡者像你这样？你超凡者就超凡者呗，唱儿歌算怎么回事？就算你是超凡者，也是个不太正常的超凡者。路上任小素低声问身旁的杨小姐， 我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很丢人啊？ 其实任小素自己都觉得有点丢人，明明挺正常一人，还得天天唱儿歌，可这任务不能不做，既然做，那就当然得弄出个完美出来。任小素别的倒不太担心，主要还是担心杨小锦对他的印象变差。结果杨小锦嘴角微微翘起， 还挺可爱的。 是吗？ 是因为把黑驹给我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吧？ 嗯，七天时间，这是把黑驹给你的代价。 杨小锦忽然郑重其事地说道， 谢谢。 他觉得任小素如今已经算是一个很强大的超凡者了，对方在把黑驹给自己之前肯定也知道会有代价，但对方还是给了。这世上大多数的感情都是口说无凭的，成年人的感情更像是一场克制的交易，没谁真的会在掏心掏肺为别人做什么。有人说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但杨小锦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其实爱是放肆，喜欢才是克制。少年人不懂什么是克制，不懂什么是自保，所以才能放肆的爱义无反顾，不遗余力。而大人则不一样，他们喜欢别人，如果得不到回应就会离开。我靠近你，你退一步我就会转身离去。这种时时刻刻都在克制自己的感情，没法变成爱情。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爱情的，只有克制的喜欢。现在， 杨小锦看着对方因为赠予自己的能力而不得不放下自尊心去装疯卖傻，他会有点后悔接受了那个黑居，也会感受到对方的那份心意。杨小姐说道， 以后你唱我就陪你唱，你干什么我都陪你去。 任小素突然觉得自己唱儿歌好像也不是那么丢脸了。当天晚上宿营，程宇带着麻木的表情看着营地里的其他人，不知是受任小素和杨小锦的影响还是怎么的，今天晚上竟然有人提议搞个联谊活动。眼瞅着营地里热热闹闹的表演各自才艺，程宇身旁的助手都有点蠢蠢欲动了。程宇对助手问道， 你要表演什么？ 我会吹口哨。 你要是去表演才艺，这个月的工资就扣完。 助手有点不甘心地说道， 行吧。 其他三名助手也瞬间打消了表演才艺的念头。任小素临睡前给杨小锦提醒， 守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营地外的情况，昨天晚上的脚步声是确确实实出现过的，不可能那么多人都听错，如果有事你就直接开枪，枪声会喊醒所有人。 嗯，你有没有感觉现在很像我们当时在进山的时候？ 任小苏愣了一下， 还是互相守夜，不过这次我们的关系…… 杨小锦打断道， 我是说一样的诡异，根本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哦，你说这个呀，我想这里比静山出现变化的时间更早，也许更危险才对。 险胜之地，整个壁垒联盟里也不过这两处险胜之地，可既然青石说是因为有神明在此诞生，那为何我们从未见过神明？ 或许是我们见了也没认出来吧，不过我觉得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迟早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你去睡吧。 当天夜里所有人都没睡踏实，包括任小素，大家都在猜测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跟在后面，那对方迟早都会动手的吧。表面上大家看起来谁也不慌，有人在联谊的时候问对方怕不怕，结果大家都说哈哈哈，一点都不怕。可入夜的时候大家就全都不喝水了，生怕晚上还得出营地上厕所。所以这天夜里所有人都等着那诡异的生灵靠近，不管是守夜的还是不守夜的都在等。然而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依然什么都没发生，这时候大家还是睡不踏实，因为担心自己刚睡着任小素就又犯神经喊所有人起床。所以程宇心想等任小素开枪叫醒大家之后自己再好好睡。就这么等着等着，天都亮了，任小素也没什么动静。程宇顶着两个黑眼圈从帐篷里钻出来，他感觉这次带队体验极差。正当大家起床洗漱的时候，却见程宇脸色沉重地来到营地中间说道， 另一支队伍已经出事了。 此话一出，唰的一下所有人目光都转向了程宇。有人问道， 怎么回事？全军覆没了吗？ 不是，说是夜里有不明生物袭击了外出上厕所的人，只有一个人死亡，大家也是早上才出去寻找他，刚刚找到他的尸体，内脏被掏空了。 看的是什么东西所为的吗？只吃了内脏，是不是腐蚀类的动物？ 任小素听到这里便皱起眉头，这大概是很多人对腐蚀类动物的误解。事实上大多数荒野上的食肉类动物都是优先吃掉猎物内脏的，因为内脏的营养含量高，尤其是胆固醇高的东西也好消化，他们通常会吃完内脏再去吃肉，所以光凭对方喜欢吃什么是没法确定对方种类的。杨小锦看向任小素，他知道这群人里恐怕还是任小素对荒野最了解。 能推断出什么吗？ 很难。 任小素说着又看向程宇， 在哪儿找到的？附近有没有脚印或者粪便？伤口的边缘是什么形状？ 我这边接收到的信息很有限，我只知道他是在营地外几十米的地方被找到的，没有人听到他的呼救声，脖颈上有牙印，被偷袭后瞬间陷入昏厥。 任小素低声对杨小姐， 并不是太饿，不然他应该会把尸体拖走藏起来，藏到类似山洞或者树上守着，看样子是非常强大的生物，在荒野上没什么天敌，不惧人多，有耐心，会偷袭。 就算推断这些，仍旧没法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大虎又慌张地对程宇说道， 要不咱们回头吧，这么危险你们还去干嘛呀？ 任小素撇了撇嘴，大虎友又开始演戏了，却听程宇说道， 你既然收了钱，就别老在我这儿打什么退堂鼓，带好你的路就行。我们今天不在前进，那个出事的队伍与我们相距只有50多公里，现在上面要求我们合并前进。 安京寺似乎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减员的事情，所以干脆把两个队伍合并了，以免分散力量。当天下午，坐在营地里无所事事的众人忽然听到有脚步声，所有人都站起身来望向声音来处，一个大嗓门一边走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道， 哎呀，还有多久才能和另外一个队伍会合呀？我说你们安京寺也太怂了吧，这才死了一个人就赶紧合并队伍，非要累死我们才行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